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公正和 Scott 一起为您主持的张道真自学英语。 Hello. Hi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Teach Yourself English. I'm looking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today. Let's begin. 加油， Let's start. 在这个单元里啊，我们认识了两位来北京旅游的外宾。当我们的朋友来参观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做好安排，这就要用到一个新的结构，也就是 be going to。 那么在这个单元的前两课里面呢，我们已经见过这个结构了，不过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给大家进一步介绍如何使用这个结构。好了，还是先一起来学习一下生词。 New words for today. When, cut, plant, fix, pants, vacuum, cleaner, machine, couple, movie, cinema, reading。 好，先来看一看剪怎么说。剪用英语说是 cut, C-U-T, cut。 哎，我们把什么什么东西剪开就可以说 cut something。 比如说剪树枝啊，我们可以用 cut。 好了，那么要是说种树又应该怎么说呢？种树可以是 plant, P-L-A-N-T, plant some trees 就是种一些树的意思。接下来再来看看修理的说法，比如说修自行车、修汽车，修理是 fix, F-I-X, fix。 好了，那么修完了自行车，可能还要把裤子补一补，那么裤子用英语怎么说呢？ pants, P-A-N-T-S, pants。在家里除了缝缝补补，我们还要把家里的地毯吸干净，那么要用什么呢？当然要用吸尘器。吸尘器用英语说是 vacuum cleaner。 vacuum 本身是真空的意思，我们再来说一遍这个词 vacuum, V-A-C-U-U-M, vacuum。 cleaner是吸尘器的意思， C-L-E-A-N-E-R, cleaner。 vacuum cleaner 就是真空吸尘器的意思， vacuum cleaner, vacuum cleaner。 好了，吸完了地，可能还要洗洗衣服，不过现在洗衣服啊，我们都用洗衣机了。洗衣机应该怎么说呢？先来学学机器的说法，机器是 machine, M-A-C-H-I-N-E, machine, machine。 洗衣机 washing machine。好了，所有的家务活都干完了，可能我们可以一起啊出去看看电影。那么在电影院呢，我们看到很多啊都是啊小两口啊或者是老两口啊，那么一对夫妻一对儿，用英语说是 couple， C-O-U-P-L-E， couple， couple。 那么在电影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couples。电影，电影院又怎么说呢？电影是 movie， movie。 电影院呢应该是 cinema， C-I-N-E-M-A， cinema， cinema， 连起来快一点就是 cinema。 有的朋友不喜欢出去看电影或者是泡酒吧，比较喜欢自己在家里读一读书。那么读书阅读我们可以用 reading 这个字， reading。 好了，看看表示几点了，我们该上床睡觉了。那么问几点了，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个新的疑问词，那就是 when。 when 是什么时候的意思。学完了生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be going to 这个结构。只有学好了这个结构呢，我们才能做好这课里面的看图说话。那么 be going to 它是用来表示什么的呢？通常首先第一条，它可以表示您打算要干什么事儿，准备要干的事情。那么这个结构的形式啊，是先要用 be 动词，也就是 is 啊、am 或者是 are， 后面呢加上 going， 再加上 to 后面我们要加动词的原形，所以呢简称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结构呢称作是 be going to 结构。大家在这里呢一定要注意be 的变化，那么 be 呢是根据主语来变，如果主语是 they， 我们就要用 they are， 如果要是 he 呢就要说 he is。 后面呢 going to 可以保留， to 后面加的动词原形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变。好了，那么看看 be going to 的第一个用法，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说准备干什么什么事儿的说法。比如我们可以说 I am going to write a story for children， 意思就是我打算我准备给孩子们写个故事。 I 是主语，那么 be 动词呢我们变成了 am， going to 保留，后面呢用的是动词，在后面接的是 a story， write a story for children， I am going to write a story for children。好了，那么如果说他打算或者是他准备星期天来打扫厨房，应该怎么说呢？主语应该是 she， 后面呢 I， 非常好，我们的 be 动词就要变成 she is going to 打扫厨房， clean the kitchen on Sunday， 非常好。那么再来说一遍， she is going to clean the kitchen on Sunday。这是 be going to 的第一个用法，也就是说表示准备干或者是打算干什么什么事儿。那么第二种用法， be going to 可以表示非常可能发生的或者是预计将要发生的事儿。比如 I think it's going to rain， 我想可能要下雨了，那么这种情况呢是非常可能发生的， I think it's going to rain。再比如 My sister is going to have a baby， 我的姐姐将要生小孩了， My sister is going to have a baby， 那么我们预计这件事很快就要发生了。再比如它的问句形式，我们可以说 Are they going to arrive tonight？ 他们今天晚上会到达吗？正像我们刚刚所讲到的，那么 be going to 这个结构呢，通常呢是用来表示将来情况的。凡是表示打算或者是准备做什么什么事儿呢，都可以用 be going to 这个结构。那么在我们 section A 和 section B 的课文里面呢，都出现了 be going to 这样的结构。Be going to 还可以表示预计要发生的事儿，比如说 It is going to be a fine day tomorrow， 明天呢将要是个好天。 在 be going to 后面可以跟各种动词，可以跟 go 或者是 come。 比如说 Are you going to go there this week? 哎，你这个星期就要去那吗？When are they going to come to see us? 他们什么时候来看我们呢？那么它的否定和疑问的形式呢，和现在进行时是一样的。比如它的否定形式，我们可以说 We are not going to visit that city。 那么它的疑问句形式呢，就可以是 Is she going to stay with her aunt?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结合看图说话要用到的一些句型来继续谈一谈 be going to 这个结构。比如我们可以说 What's the girl going to do? 那么这个女孩她打算做什么呢？这是在我们的课本第156页的第一组看图说话的问题里面， What's the girl going to do? 她打算干什么？回答是 She's going to call her grandmother. 她打算呢给自己的奶奶打电话。哎，我们用的是 be going to call, 也就是打算打电话的意思。那么说谁谁谁想干什么事儿，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一种说法。请大家看我们的第二组问答里面，我们有这样一个句子 What does the boy want to do? What does the boy want to do?回答可以说 He wants to do something. 比如 He wants to cut his hair. 他想剪一下头发。 He wants to cut his hair. 再看第二组问答里面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可以说 He is going to cut it tomorrow morning.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用了 be going to 的结构来表示他打算或者是他准备什么时候来剪自己的头发。He is going to cut it tomorrow morning.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些有用的词组。那么在一会儿的问答中呢，我们将要用到这些词组。比如刚才所说到的 cut his hair, 就是剪头发的意思。那么在第三组问答里呢，有 plant some flowers, 这种说法就是种花。Plant some flowers. 修车应该是 fix the car. Fix the car. 第五幅图显示的烫裤子，烫裤子的说法是 iron his pants. Iron, I-R-O-N, iron, 熨烫的意思。Iron his pants. Iron his pants.那么第六幅图里出现了 clean the carpet, clean the carpet, clean the carpet, 也就是清洗地毯。那么用什么来清洗呢？第六幅图里还提到了 clean it with a vacuum cleaner, 用一个真空吸尘器来吸一吸地毯。第七幅图里出现了洗衣服的说法，就是 wash their clothes, wash their clothes.那么第八幅图里面呢，我们有看电影的说法 see a movie 或者是 see a film, see a movie。 好了，那么最后一幅图提到了看一看书，读一读书应该怎么说，应该是 do some reading。 那么如果我比较舒服啊，躺在床上读书呢，就可以说 do some reading in bed, do some reading in bed。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那么在这次的节目中呢，咱们要学习描述我们的城市。好了，首先还是走入单词点击。 New words for today. Large, large. Such as, such asSituated, situated. Main, main. Is called, is called. Nice, nice. Shop, shop. Transport, transport. System. System. Fast. Fast. Where. Where. Tourist. Tourist. 在描述我们的城市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说我们的城市是大还是小呢？如果是大城市，我们可以用 large 这个词来形容。large, L-A-R-G-E, large, large。当然了，我们还要告诉朋友们我们的城市坐落于哪儿，位于什么什么地方。那么位于用英语说就是 situated, S-I-T-U-A-T-E-D, situated, situated.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主要的大街，主要的用英语说是 main, M-A-I-N, main, main. 那么这条主要的大街叫什么名字呢？我们可以用 be called 来表示。 be called 是被称为的意思，也就是说比如说啊，这条大街叫皇冠大街，那么呢我们就可以说this street is called Crown Street。 好了，那么 is called 就是被称为的意思， called C-A-L-L-E-D called is called 被称为。那么在城市里呢，通常都有好的餐馆，好的商店。那么好的可以是 nice, N-I-C-E, nice, nice. 好的商店呢，就可以说 nice shops, 商店 shop, S-H-O-P, shop, shop.谈论一个城市的时候，难免要谈论到这个城市的交通体系，也就是它的交通体系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很发达呢？那么运输交通我们可以用 transport, T-R-A-N-S-P-O-R-T, transport, transport. 交通体系系统可以用 system,S-Y-S-T-E-M, system. System 是体系的意思。那么 transport system 就是一个城市的运输能力、运输体系、运输系统，或者我们叫交通系统都是可以的。Transport system. 快速的我们可以说 fast, F-A-S-T, fast. Fast.那么在城市里面当然还有很多的游客来参观访问，那么游客用英语说是 tourist, T-O-U-R-I-S-T, tourist, tourist. 那么这些游客都去哪儿呢？在哪里我们可以用 where, W-H-E-R-E, where, where.我们可以说啊，一般游客呢都要去这些地方，比如什么什么什么。那么这个例如比如我们可以用 such as, 这是一个词组 such, S-U-C-H, such as, S-A-S, such as, such as, 例如什么什么。比如我说啊，北京有很多的名胜古迹 such as the Forbidden City,Or we can say the Palace Museum, the Summer Palace, and the Temple of Heaven.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用了 such as, 是例如的意思。好了，学完了生词，一起到我们的城市去看一看。 Text, Ken Cohen. Our city. I live in a large city. There are many factories in the city.They make many different things, such as cameras, radios, computers, and TV sets. The city is situated near a river. The main street is called Riverside Avenue. There are some very nice shops on it. There is a good transport system with fast, modern buses. There is a beautiful park where there are some lovely trees and gardens. In the middle of the park, there is a lake where you can go boating. Many tourists come to our city. Our city 就是我们的城市。I live in a large city. 我住在一个很大的城市。Live in 后面呢可以加城市或者是城市的名称。I live in a large city. 那要说我住在一个很小的城市呢，应该怎么说呢？对了，您可以说 I live in a small city. 在我们的城市里都有什么呢？There are many factories in the city. Factory, 工厂。There are many factories in the city. They make many different things, such as cameras, radios, computers, and TV sets. 我们的城市里面有很多工厂，这些工厂呢，他们都生产不同的东西。我们就可以说 They make many different things. 那么都生产一些什么不同的东西呢？哎，在这里啊，就用了我们刚刚学过的 such as， 用来举例的这么一个词组。such as 后面可以加一些例子，比如 such as cameras, radios, computers and TV sets。他们生产不同的东西，比如有照相机、收音机、电脑，还有电视机等等。那么我们的城市坐落于哪儿呢？The city is situated near a river. 我们的城市坐落于一条河的附近。那么请大家注意 be situated 表示位于。后面呢一般要加一个表示地点的介词短语。比如说 The college is situated near a lake. 那么这所大学呢是坐落在一个湖的边上。The college is situated near a lake. 那么在我们的课本里我们说的是 The city is situated near a river. 我们的城市呢是坐落在一条河的附近。The main street is called Riverside Avenue. 我们的主要大街呢是被叫做 Riverside Avenue. 主要的大街我们用的是 Main Street.在这里还有一个有用的说法，就是 is called. is called 意思是名叫或者是被称为什么什么。那么在它的后面呢，一般可以加一个名词或者是代词。比如我们说这个女孩她叫 Mary， 我们就可以说 She is called Mary. She is called Mary.再比如我们问外国朋友这个东西怎么说呀，用英语说呢就是 What is this thing called? What is this thing called? 那么在我们的城市里呢，主要大街被称为 Yes, the main street is called Riverside Avenue. Riverside Avenue 是大街的名称。There are some very nice shops on it. 那么在这条大街上呢，有一些很好的商店。我们在这里用的是 on it. It 指的是 Riverside Avenue, 也就是 the main street. 那么在大街上我们可以用介词 on. On the main street or on it. 我们就用了一个代词。There is a good transport system with fast modern buses. 那么在城市里呢还有非常好的交通系统。With 就是带有什么什么的意思。With fast modern buses. 那么城市里呢还有很多速度非常快的而且是非常先进舒适的公共汽车。那么城市里还有什么呢，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描述。There is a beautiful park,Where there are some lovely trees and gardens. 那么在城市里呢还有一个漂亮的公园。那么在那里呢，也就是在公园里呢，有一些很可爱的树和花园。请大家注意 where, W-H-E-R-E, where 在这里呢 where there are some lovely trees and gardens, where 在这里呢是一个关系副词，表示的是在那里，也就是在公园里。where 这个词的具体的使用呢，在以后的节目中我们将再向大家做介绍。In the middle of the park, 在公园的中心呢 there is a lake where you can go boating. 我们在这里又出现了 where 引导的这个从句，那么它呢是用来修饰 lake， 也就是说在公园的中心呢有一个湖，那么在湖里呢你可以划船。Many tourists come to our city. 那么有很多很多游客都来到我们的城市。OK, that is our city. 这就是我们的城市。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OK, goodbye everybody, and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day.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1980年第1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美国的普莱西德湖举行。美国普莱西德湖在与加拿大温哥华竞选1980年冬季奥运会主办权时，由于温哥华临时退出，普莱西德湖就成为继圣莫里茨、因斯布鲁克之后第三个两次承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自从1932年冬季奥运会在这里召开以后，普莱西德湖这个人口不多的美国山间小镇就成为了美国冬季运动活跃的场所之一。但是40多年过去了，原有的设施也很难适应将近半个世纪再度承办奥运会的需求。因此当冬奥会决定再度在这里举行之后，美国冬奥组委会从1977年就开始大兴土木，他们兴建了一座奥林匹克村，改建了奥林匹克中心滑冰运动场，修造了两个跳雪台以及雪橇滑道等等。参加此次比赛的有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的1283名运动员，其中女选手233人。中国奥组委是1979年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之后首次派队出席冬奥会。28名男女运动员参加了滑冰、滑雪、现代冬季两项等18个单项的比赛，哥斯达黎加、塞浦路斯也是第一次参加。本届奥运会可谓是强手如林，成绩卓著，仅男女速度滑冰的9个项目就有63人108次打破奥运会纪录，并重写一项世界纪录。普莱西德湖的头号新闻人物可以算是美国男子速滑运动员海登，他囊括了全部5个速滑项目的金牌，这在冬奥会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他被授予第13届冬奥会杰出运动员称号。So the 1980 Winter Olympics, officially known as the 13th Olympic Winter Games, was a multi-sport event which was celebrated from February the 13th through February the 24th, 1980 in Lake Placid, New York,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is was the second time the upstate New York Village hosted the Games after 1932. China entered the Olympic Games for the first time.Lake Placid in 1980 marked the first use of artificial snow in Olympic competition.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